You'd get a. OK, 然后再来一个 another one. You'd get another one. You'd get another one. 是非常有节奏感的 You'd get another one. You'd get another one. 对，然后再来前部分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对，所以这一段呢，它句子有一点就是比简单的句子你能稍微长一点，可是它最难的部分是中间的这个 you'd get a, OK, 大家要多注意这个弱读。 如果您的嘴在读 you'd get a, get you'd get a, yeah, 还很不顺利的话，说明你要多练了。 嗯哼， 应该读出来是 you'd get a, you'd get a, 很正常很顺溜才对啊。 嗯 嗯，记下这个音 you'd get a, you'd get a, you'd get a, you'd get a, you'd get a, 对 you need the fear, you need the fear. 然后 Rachel 就说 the fear? 恐惧 然后 Chandler 就解释、right? 他就说 he's right, 他说的对 if you quit this job, quit the job、就是辞职的最标准的说法， 对，就辞职 quit, 你可以说 I quit, 对 if you quit this job, quit 就是去掉啊、 放弃了， 放弃不要啊， 辞职， 你看、不要吸烟，放弃吸烟怎么说 quit smoking, 对， 你彻底放弃这个习惯了， 对 quit smoking, 丢掉了，弃掉了，就是汉语中的弃、 对， 那如果你辞掉这份工作的话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你就会有 motivation、动力来干嘛 go after, 这里理解为追求、 追求 go after 追求一个 a job 工作 you really want, 你真正喜欢的， 对，所以这个结构的顺序跟中文的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概就大家可以 get 到这个意思、对吧， 你就会有动力来追求啊、你心目当中理想的工作了， 对对，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他好像没说错吧？ 对啊， 没错吧？这句子 没错、 没毛病。 他把它说得更好听一点，把 fear 变成 motivation。 哦，他把恐惧变成了动力了。 对， 因为你必须得养活你自己啊。 嗯哼， 你得还得继续找工作呀。 对啊， 是不是？ 对、 好，这是今天的第二句连读。 他说的就是if you quit this job, 大家要注意 if 跟 you 得连读 if you quit 连着 quit 的特省略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的特我们会组化成一个的的音 motivation 后面呢To go after, 我们会把 to 弱读成一个 to go, go 跟 after 之间不要顿，就直接连着发 go after 有一个 w 的音就会出现了 ,OK? 然后 after 跟 a 也需要连读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的 t 我们会省略。Okay, you really want. 所以这个句子呢就比较长、挺适合我们、已经给我们学了一段时间的同学。Okay, 这可能会是一个挑战。然后整个句子的发音就是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咱们分几段练呢？ 可以分三四段吧。第一段肯定是 If you quit this job, 第二段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第三段 To go after a job, 第四段 You really want,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对了，就是这么说的。 好有节奏感 啊。是啊，对啊，它特别有节奏感。就长的句子肯定就是会有一个节奏，怎么样都会有的。 很有节奏感。 嗯哼。 一起呢？ 那、什么？一块儿整个句子吗 ？Yes。 它的发音，大家可以在这个逗号这块稍微停一下。If you quit this job, 可以稍微顿一下。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嗯哼，对。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You really want. 对，这里可以加一个重音 ,you really want. 你真正想做的工作。 对。 好。 对。 聊天室的同学说 ,we never quit, we never surrender. 我们从不放弃。 对。 我们从不怎么样。 Quitters never win. 那些放弃的人从来不会赢。 对。So don't quit. 坚持下去。 对。 撸起袖子。 Yeah. 加油干到底。 Yeah. 您觉得呢 啊什么 是不是 quitters never win? No, you gotta know when to quit. That's really important in life. We watch too many movies, you know, and then sometimes we get the wrong idea.But the fact is, you need to know when to quit. You need to know what your limits are.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有的人他呀，因为他没长性， 嗯， 他做事坚持不了，嗯，所以这样的人他不应该 quit，他要练习这种。 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是这样的， 就没，yeah. 没长性， 对， 坚持个三五天就 over 了。 Yeah. 但是对于那种就是说需要改变的人，你就需要 quit。 有一些人确实就是他们的这种可能可以说自律比较强吧，或者他们的这个耐力 也比较强， 他们得注意，他们容易受伤，他们容易这样的 ，you know, if they don't quit, so yeah. 对。 It depends on the person. 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Yeah. Quitters never win. 所以说，他没有一句话是适合于每一个人的。 Yeah, of course not. 对，有的人呢没长性的，要学会坚持。 Yeah. 有的人太那个坚持不动了。 Yeah. 他需要做一些比较灵活的抉择。 嗯。 是吧？ Yeah. 哎，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要把握自己的方向啊。 嗯， 好，这句话我们继续往下看了。 OK， Rachel 就开始反问他说， 他就说 ，Well then, how come you're still at a job that you hate？ 对了，那怎么会 ？How come？ 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 ，You're still at a job， 你仍然在一份工作上 that you hate， 你讨厌的这份工作上。 嗯， 那你为什么还做着你讨厌的工作呢？ 然后他就说 I mean, why don't you quit and get the fear? 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辞职然后去获得这样的一种引号恐惧呢 恐惧 The fear, 为什么他这里要加 the 呢就是因为 因为这前面就是 Joey 说的 You need the fear 哎，对， 所以他是在 quote Joey 的这句话他应该手也动起来然后做了这个动作。 哎空中引号的手势。 对他应该还加了这个动作。 这个 the 呀，我们说了哈，这样的一个词它就是指代一些比如说你知道的我知道的东西。 对。 上面前文指代过的东西。 哎，对。 是要大家都懂的东西。 对。 所以叫这个 the fear。 The fear。 那你为什么不去 get 刚才你说过的那个恐惧呢 对啊。 啊，你为什么呢 ?Chandler 是一脸正经的很严肃的看着他说。 他就说。Because I'm too afraid. 因为我太害怕了。 对，我已经很害怕了。 我绝不敢辞职。 对。 我就是那个特别胆小。 对。 特别怂。 I'm too afraid. 特别伤不起。 对，我是看别人勇敢，我就很开心，我已经够开心了。 Chandler 是这样的一种啊，你看前面这个反差就很好笑。 Yeah, 就是会说嘛，然后自己就特别胆小。 根本做不到，根本做不到，所以大家看。啊，那些嘴上说的很厉害的人，往往行动上都什么叫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Yes， 对，对，懂了， 是不是 ？Yes， 嘴上说的越多，其实都是因为行动做不到。 Exactly， 才用语言来弥补，觉得自己好像做到了。 对啊， 真正做的人一句话都不会说的。 对 ，Exactly。